好，一翻嚟，望向编辑部第二节。咁头先讲到边度啊？ 都系呢个一地两检嘅奇怪问题咯。 对大陆法律嘅恐惧。 你好啊，家晨生啱入嚟， 系 啱嘅。 对大陆，即系老实讲，我觉得，香港人有好，即系香港人已经好多人翻大陆玩。你话对佢嘅恐惧，可能系慢慢淡咗、麻木咗。所以基本上好多人对话，我俾个车厢佢系冇乜反应啊。即系根本麻木咗我。 其实好抽象，因为佢唔系喺你身边发生噶嘛，呢件事系。只不过 佢系属于未来式噶嘛，所发生任何嘢，可能而家共产党都未知道我可以点样用呢条法例，但系呢条一定系好法例，佢哋嘅直觉系会觉得系一条好法例。 哦，咁梗系啦，依家原来哦用到，如果你睇系点样啫嘛？如果你用到20条，我话大陆俾唔同嘅权力你，你可以做到唔同嘅嘢。喂，其实无限地可以做唔同嘅嘢嘅，即系可能话，喂，未必，可能佢会觉得，喂，中联办都里面要实施翻，佢哋大陆嘅法律，咁得唔得咧？因为可能有时有某啲人士入咗佢，要需要实行佢哋嗰地当地嘅法律。喂，你都可能都照俾佢讲，喂，中联办我都唔入去嘅，咪做咯。 但系大家其实。即系有冇提过阿梁爱诗讲嘅嘢？佢哋而家应该系布局紧50年之后所发生嘅事，话会系一国一制，即系好多嘢。其实佢哋个最终目的系要睇下梁爱诗讲乜嘢咧，就可以大约估到佢哋而家想做啲乜嘢。佢已经布局到2047年之后嘅事，就一国一制。 如果有咁睇啦，我当即系喺大陆有钱嗰班人咧，咁佢哋其实。你睇翻啦，嗱，嗰个西九个站喺九龙站个，即系九龙站嗰边噶嘛，即系近住元芳啊嗰边嗰啲豪宅嗰啲咁样噶嘛。其实你睇翻咧，嗰边都系好多嗰啲国内啲有钱人咧买，系权贵咧买落咗噶啦，已经系，即系佢哋会唔会容许自己落晒钉嘅地方变成咗一国一制，自己啲钱大量贬值啦？ 咪再转出去咯，到时就 系啊， 转 香港系个条，即系。即系嗰佢而家就有一阵虚伪嘅嘢，就话我哋仍一国两制，实际就想将佢变做行做一国一制，睇下到时点样再算。但系总之佢会慢慢渗。嗰班有钱佬，老实讲，我有钱，我要走几时走得？佢哋 smell 到阵除，抽到风，佢哋就走噶啦。你睇下郭文贵啊，黄岐山啊，嗰班人， 咁如果咁睇啦， 你除佢就走噶啦。 咁如果再大啲啊，我唔好计楼宇啦，我计到落个股票市场。咁如果你香港行咗一国一制嘅话，咁你个股票市场，你觉得仲有冇得玩落去咧？冇噶咯， 冇噶啦。佢未必会吓，我觉得佢未必会喺条文上正式一国一制，但系魔鬼细节嗰度嗰边转入嚟， 佢系想用一种好 soft 嘅方法嚟， 系 等慢慢啲人逐样去习惯下先，咁啊。到最后2047就可以过渡到啦，成功过渡到一国一制啦，系咪咁样？ 我估 可能会挂住一， 可能到到最后可能变到嘅情况似澳门嗰啲咁样咯。 系， 但我个睇法就有啲唔同咯，即系我个睇法就有啲唔同。你哋嗰个 assumption 就系可能觉得，外国都唔会 care， 即系唔会理香港噶啦。咁亦都冇办法去影响中共点样做嘢。但我睇法有啲唔同，佢哋，我觉得佢哋都系要某程度上最大嘅努力去维持翻一国两制。 我都系咁话，如果我觉得佢哋唔会放弃依家嗰个股票市场，即系你见到其实好多嗰啲唔同嘅国企咧，都落嚟一定我嚟借一借香港做跳板咧嚟到 吸 税。吸 钱啊！ 系啊，我觉得呢个模式咧，即系见到咧真系唔错嘅，即系我觉得系，因为大陆嚟讲唔会放弃咯，即系你睇翻啫嘛。温家宝个仔咁，佢嗰个私募基金，咁佢个基地都系香港噶， 因为香港系金融中心，同埋嗰个资讯嘅流通系好，个资讯嘅流通系好快啊嘛，亦都唔会有咩要翻墙啊嗰啲。咁如果你谂下，试想一下，如果真系一国一制，你全套嘢跟晒大陆，你变咗连 Google 都冇，咁你香港仲有咩竞争力啊？即系你变咗中国系冇一个地方可以做一个窗口，咁其实一直即系讲翻少少历史啦，就文革嘅时候，即系或者香港暴动嘅时候，其实都可以收翻香 香港喎，大陸。 我有嗰陣時咪咩咯？毛澤東佢下即係原本其實已經差唔多英國佬已經準備走噶啦嘛。咁係毛澤東就一個電話就話都係唔好啦，唔好攞翻香港嘛。 因為阿周恩來嗰個睇法就係你有一個窗口咧，你可以利用嘅時候就可以嚟，即係要用嘅時候就有得用。如果你將成個中國變成即係佢哋一套完，即係社會主義嘅制度，即係佢哋講啦，社會主義制度。咁你變咗冇一個窗口咧，就好嚴重嘅問題。你睇翻韓戰就知道，即係佢哋連基本嘅物資都入唔到去。咁如果唔係靠即係霍英東嗰啲走私咁樣，即係外國商人走私運啲嘢上去，其實佢係連買條底褲都買唔到咯，即係啲軍備嘅，譬如啲軍人要著底褲，冇底褲，連底褲都唔會有啊。即係 即係呢個時，即係嗰個年代就啲咩底褲或者軍人毛巾啊，柴米油鹽啦。喂，如果香港啊，你真係萬一係咁樣啊，連奶粉啊，大陸都冇啦。 係啊，所以我就認為冇咁簡單。係啊， 係。唔係同埋我嗰陣時咧，我哋喺個 group 度有，我哋喺度傾一樣嘢，就係話咧，如果萬一咧，即係香港劃俾大陸嘅地方越嚟越多咧，即係變咗係行一國兩制嘅地方就越嚟越少嘛。咁可能咧玩下手咧，嗰邊啲樓價咧會繼續上升添，即係你更加珍貴啊嘛。即係行一國兩制嘅地方， 我覺得佢唔會話，佢唔會濫用呢一條，即係佢係要買個安心。共產黨最緊要係安心，即係你佢。一路当香港是反华基地，佢而家系要全面控制嘅意思就系我要安心，咁啊当然最好就2047年听晒我话啦吓，咁佢慢慢染红晒你，即系你个人就系个名，着件衫着件老西就叫香港，但系你嘅思想就要变晒做大陆，佢而家基本上系想咁样做。佢而家搞啲咁嘅嘢，可能佢而家系买个安心嘅啫。之后佢又谂到点样可以做，佢又继续做。 同埋咧， 我觉得佢唔会不停咁割让嘅。不过即系迟下可能连机场啊嗰啲咯，嗰啲边境嗰啲控制，最紧要系佢喺佢眼中最紧要系控制到你。 同埋，但其实而家都实际上系控制到嘅，即系如果你上面有一啲公民可以直接打落去人民入境事务处，咁你系唔会知噶嘛。即系佢哋要实际操控系操控到嘅，即系冇必要搞咁多花神嘅。你明唔明我讲咩？即系如果佢要唔俾一啲人入境，佢好简单，或者唔俾一啲人出境，佢系可以落一个指令去人民入境事务处嘅。你系永远都唔会知嘅。 但系我觉得香港由回归以嚟咧，最大镬其中一样嘢就系有班人大政协，唔系政协系人大嗰啲毛左成日都想夺权。即系如果留意到董建华年代有批人成日都想做呢啲嘢噶嘛，系呢班人都即系以梁爱诗为首，呢班人 就系挑起个矛盾咯，挑起矛盾先至可以，先至可以有呢句噶嘛。 系咯，佢而家就系咁样，佢系不佢嘅终极目标其实就系我哋人大嘅权力系会凌驾于你香港政府嘅权力，呢个系佢哋想做到嘅嘢。 啊，家灿，可能你啱啱起身系未睇到一个新闻啊，梁振英啊，啱啱先出嚟讲啊，即系话哎呀，真系好欢迎大陆佢哋咁样做，即系谂呢啲咁嘅桥出嚟，就可以等嗰个一地两检咧就多啲弹性，继续咧，第日咧仲可以有更加多嘅弹性咧陆续有嚟啊，真系太好啦嗰啲，哇，你唔火上加油，即系见到呢啲咁嘅情况。不过同埋有时啲人就话会唔会好似个车，即系嗰个实行大陆嗰、那个？大陸化嗰個地方移到去西九咧，即係會唔會好似有李波啲咁嘅事件咧？我成日覺得，喂，李波啊，都可以揾人夾到去翻大陸啦，即係使乜一定要去西九咧？我覺得即係個焦點就變咗錯咗咯。 係啊，我都認為係，因為佢如果要真係要拉一個人或者要阻止一啲人入境，其實好容易嘅，即係唔係話要一個完全控制個關口先至可以做得到咯。佢哋係有辦法用行政指令去点香港啲人做嘢，亦都香港里面亦都有好多，当然有好多官啦，就主动去奶啦，主动去奶共啦，即系呢个系亦都系你睇得睇可以睇得好明显嘅。咁但我想讲嘅嘢就系、是、你头先阿家灿讲嗰班，即系老咗，其实好得意喎，佢哋系好想香港乱嘅，即系佢哋乱，佢哋觉得乱咧，佢哋就可以夺权咯。 而香港有另一班人亦都好想趁乱搵食㗎。即係我睇到就係、是 有批偽咗。 有一批偽咗同埋有一批偽遊嘅人。佢哋係即係你究竟佢哋同係咪同一个后面係咪同一个首映呢唔知喎、啊、完全。即係你嗰班好極右嗰班本土派。喂佢哋讲嗰啲嘢其实同极左嗰班人系冇乜分别噶、 哦。喂，个世喂个社会唔乱，佢哋冇嘢做噶咯。你要睇到呢样嘢，冇公开噶咯，即系冇咗个存在价值啊。系啊， 客观效果就系一样嘅。客观效果其实佢哋伪咗同埋伪友咧，最后尾都系万劍归宗，都系即系都系打开个缺口俾阿爷入嘅，一样嘅。伪咗同伪友都一样嘅。 佢哋左右互搏啫嘛。 咁变咗中间人又俾人夹死咯，即系 中间 最惨嘅地方就系你哋两帮人喺度互斗嘅时候，你无即系最无辜嗰啲人咧就系一般市民，乜鸠都唔理嗰啲人，就俾你夹叫死咯。即系喺今次呢个一地两检嗰度，如果你纯粹讲民意咧，我就觉得好难聚焦嘅， 太难啦。因为你一定要同佢哋有啲切身利益嘅嘢咧，你先撩到佢哋觉得呢件事系我值得去支持嘅，即系身家性命财产啊嗰啲咁样，你一定要牵涉到呢啲佢先至会明 白。香港人谂嘢，其实大部分人谂嘢都系你要讲到佢有具体嘅损失先至会关心噶嘛，即系好似头先大家话咩双非，所以啲人赞成佢释法，就系因为呢样有具体嘅损失啊嘛， 因为楼价跌咯。 如果你就咁话法律精神啊嗰啲咁嘅嘢，佢哋根本上好多人都系冇比较，唔系话冷感，系比较迟钝。 同埋你话楼价跌，我都谂过呢个问题。 楼价跌未必嘅，楼价跌未必嘅， 系啊，即系我未必，我都觉得 会相反添啊，反而。 同埋有一样嘢就系佢哋即系好似好牵强咁啊。如果你同佢哋讲啊，你间楼唔捻值钱啊，冇咗呢个一国两制之后。其实佢哋就唔会有咁嘅感觉嘅，因为深圳啲楼系过去十年系升得多过香港，即系佢哋系有其他数据可以支持自己去反驳你，即系呢个先系最大嘅问题。 即系等于头先阿社长所讲嗰、那个深圳湾为例啫嘛，就系、是、因为深圳湾口岸开咗，跟住嗰边啲楼真系升得好紧要，有啲真系喂过千万都唔即系好普遍嘅事，当然都系佢个尺数好大啦。 咁即系究竟你即系其实系咪可以做得到一样嘢，就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咧？即系如果咁今次俾佢咁样过咗啦，嗱，即系我讲，我用一个好pragmatic 嘅好务实嘅角度去睇。如果今次俾佢过咗啦，你其实我应该都系过噶啦，你点样搞都搞唔到嘅，你搞唔到。咁其实系咪应该即系我哋呢啲比较务实啲嘅人再 advocate 这样嘢，就系话你而家咁样啊？河套区嗰度一地两检咯，咁我哋就用我哋嘅成个河套区就用香港法律咯。咁你哋啲人过嚟呢度咧，就我喺你哋嗰度做检查咯，系嘛？咁得唔得？ 即系扩大， 即系扩大香港嘅范围。因为你睇下横琴嗰啲，即系好似我谂我其实冇乜点睇嘅，但系澳门咁好似仲攞多咗啲地㗎嘛，好似啊，我唔係好知啊啦，因为其实澳门我唔係好关心。咁澳门仲喺大陆嗰度手上攞咗啲地喎，即係佢个澳门嘅实际管辖范围係大咗个回归之后。咁你香港可唔可以做同一类型嘅嘢，即係嗰个海域啊，譬如个海域啊，而家我唔係好够用喎，你可唔可以同佢讲我而家扩大少少得唔得呢？你明唔明我讲咩，即係其实可以相向呢样嘢。只不过系你点样可以利用到而家咁嘅情况，去将佢变成一个对自己有利嘅产品，而唔系净系斋蚀咯。你系蚀硬噶啦，而家佢夹硬执落嚟嘅， 即系拗得几多？ 佢唔系佢唔系话你蚀噶，佢依家话我租俾你，唔知好似 around 七亿一年啊。喂，大心啦，你七亿啊，七十亿一年都冇用啦，你啲钱又唔知抌翻喺咩大白象度？你明我意思啊？ 系啊，因为高铁系有延线计划，即系再讲多一样嘢啦，大家即系可能冇留意。就是高铁是会向北是会延线到去罗湖的。即是罗湖可以上车去到西九啦。咁但是西九不是总站来的，他们成日讲西九总站。是而家是总站，但是其实是有计划呢，是将高铁延线去到 中环嘅西部，其实就唔系中环 西环系啊，我都睇嗰啲新闻都报道过话会去到西环，即系嗰边有啲有机会整多个叫做出入境咯。 系咯，咁其实即系佢嗰条即系隧道就好深入啦，变咗，同埋佢哋嘅车咧就系可以直达自己办公嘅地方啦，即系对于呢个西环 中联办 系啊，对于中联办嘅人嚟讲系好方便。 系咯， 真系唔知啊，所以其实好难搞而家，即系你香港人变咗而家你反又唔系，唔反又唔系，因为你反对呢样嘢咧 系。 系而家系得律师可以做得到，系律师讲嘅嘢都系啱嘅。 喂，同埋头先提起阿社长提起呢个中联办咧，大家知唔知道咧？中联办其实喺香港买咗好多写字楼同埋物业嘅，系咪其实已经知道啊？想买定先啊？ 诶，系喎，做宿舍啊嘛，佢哋话。 咪因为咧，即系始终咧，大陆嗰方面咧，佢哋个心结就系咧，买楼咧一定要买喺啲车站啊，即系大车站旁边咧，咁先至觉得会值钱嘅。 系啊，好似之前我又谂起一样嘢，就系之前咧有个侄，我哋讲呢个加拿大楼市咧，佢自己喺温哥华住，咁佢咪话你一定要买喺车站隔篱咯。喂，呢个系大陆人嘅心结嚟，香港人就唔会噶，因为香港人如果你就算去到外国讲冇车站咪揸车咯，冇乜所谓啊，横掂都要买车噶啦。咁但系大陆人就有个心结，佢一定要住喺巴士线上边隔，可能门口就有个巴士站。 哦，系啊，系啊，系。 即系大陆人好得意喎，真系噶，佢哋可能我唔知，因为佢哋可能老一辈嘅，即系可能 逃难嘅心态， 考虑埋，会考虑埋家长都一齐移民。咁佢哋就家长就嚟咗移民嚟咗就唔会开车噶啦嘛。 系， 咁佢哋就可能就要考虑埋呢一样交通嘅嘢咯。 哦，所以我终于明白咧，点解嗰啲留学生咧，或者嗰啲新移民咧，好鬼识得搭巴士咩送。送 one 送 two， 我都唔知佢哋讲乜喎，成日都社长，你知唔知我讲乜？即系嗰啲 我知，因为我有个朋友喺喺布里斯本咧，佢喺嗰个公共交通局嗰度做嘢，咁佢就话俾我听，基本上咧就系你成个布里斯本咧有三成，即系其实中国人就冇三成嘅，中国人可能两成多啲啦，有三四成嘅呢个公共交通嘅。trip 咧都系唐人嚟嘅，即系佢哋可以 figure out 到呢样嘢。 系， 我系唔明佢哋讲乜嘅。系啦，系啦，系啦。 于是差远咗。 系系， 唔紧要。 我哋 即系呢个大陆嘅心结喺外国都见到啦，即系我想。 系啊，因为佢哋成日租楼买楼都话咩送 one 送 two， 即系要近巴士站嘅或者近火车站嘅，要好近嘅，即系佢哋系要行门口五分钟到啊，咁样先肯租一间楼啊，或者。肯买一间楼嘅，社长可能就知道我讲乜啦。 咁因为佢哋可能觉得车揸车麻烦啊嘛， 系直达学校咯，或者想去唐人区咯， 即系好正常嘅谂法咯。香港， 所以嗰阵时候有啲人就话，即系点解一定要硬性起喺依家嗰个西九嗰个位置做总站呢，就系话。喂，嗰陣時其實佢哋已經諗好曬噶咯，所以嗰陣時起嗰邊嗰啲豪宅咧，咩海旋門啊，咩君臨天下啊嗰啲咧，已經係度身訂造俾佢哋買定先噶啦，已經咁咯。 而且可能我覺得佢哋係咁諗，中環係你英國人起嘅香港中心嚇，即係等於阿習近平而家要起雄安新區一樣。西九就是我哋共产党喺香港起嘅新首都啦， 都有可能， 或者迁都，依个系佢哋嘅谂法。佢系直情系话要摧毁你香港人心目中系嘅英国人价值。你英国人嘅价值就系喺中环 吓、啊，但系我听到个版本咧就实际好多嘅，嗱就好多，因为嗰阵时讲嘅。即系港高铁嘅总站咧，系有两个方案， 嗯、 一个方案咧就喺锦上路， 系， 嗯，咁另一个方案就喺西九， 嗯， 咁点解到最后会去咗西九咧？其实就系、是、新界佬同地产商嘅角力，系地产商赢咗，所以先至去西九。因为你头先讲嘅冇错嘅，即系你整好晒俾大陆人买，但系呢个鸡棚你要搭咗出嚟咧，最主要点样搭出嚟咧，就系因为嗰阵时已经系李兆基啊、李嘉诚嗰度已经全部有晒 即系插晒旗啦，可谓即系喺嗰个area， 即系好多都系佢哋嘅楼盘啦，即系海旋门啊、君临天下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噶啦。咁佢哋咧就同呢个新界佬角力啦，因为如果起喺锦上路嘅话咧，发达嘅咧就唔系啲地产商，而系班新界佬。 班新界佬 系喺元朗啊嗰边嗰啲新界佬，即系喺锦田啊嗰、那个地方叫锦田，即系。佢有好多村啊，嗰啲咁样，咁变咗嗰啲人发达，咁系嗰啲人发达咧，对社会嘅实际利益咧，系唔会有地产商发达咁着数噶。 系啊， 嗯， 所以佢哋就即系、就是、我嘅听翻嚟咧，就系曾荫权咧系刻意系一定要将佢将成件嘢搬去西九，就系、是、呢个原因。但系唔知啊，即系实际上我听翻嚟可能有唔同嘅版本，大家可以思考下究竟边一个版本系比较合理。 哦，系，咁 我认为新界佬同地产霸权，所谓嘅地产霸权，即系传统地产商，即系地铁啊，同埋佢哋周边嘅代理人啦，譬如系李兆基啊、李嘉诚嗰啲，佢哋嘅利益同新界佬系完全唔一致的。 嗯， 咁我认为。 嗯， 系咯，我认为就系呢个比较可信，但系唔知道，真系唔知道。 不过都要睇翻嘅，我记得四叔啊，即系李兆基嗰边咧，佢哋喺新界都好多地，即系，但系就唔知牵唔牵涉到喺嗰、那个车站嗰边，即系锦上路嗰边咯。 李兆基 有 好多地， 啊， 李兆基会有好多地，但系嗰啲地咧好多都系农地嚟嘅，即系佢哋要换做。可以发展嘅地咧就唔系真系咁简单嘅，即 系 有好多 process 要做。咁如果你啲新界佬发达，最简单咧就系佢哋可以套丁啊，或者系将条村嘅范围扩大。因为而家即系丁屋有样嘢咧，就可能大家都未听过，就系佢系受制于佢条村嘅 size 嘅，因为嗰条村咧系。如果唔系所有地用晒咧，佢系唔可以扩村嘅。即系譬如有一条村喺新界，咁佢个村里边系有地嘅。咁但系咧，有地嘅人咧就一定系有丁，但系佢哋唔系一定想起屋嘅，即系唔系想一定要用咗嗰个地，或者可能嗰个笪地咧就系太公嘅。咁有啲丁就话，不如即系你个个到咗最后咧就搞唔到嘅，点解咧？因为如果太公地咧，你譬如一个兄弟同另外一个讲话，喂，俾我搞咗先啦，搞完之后我咪支持你扩大条村咯。喺好多情况底下咧，就系嗰啲围村里边咧都系鬼打鬼嘅。 哦， 就系佢根本扩唔到村，因为佢地政总署有条例咧，就系要你用晒嗰条村嘅地，同埋全村人一致同意要扩村，咁你先可以将条村扩大嘅。 嗯， 咁好少村系可以做得到呢样嘢嘅，就系因为呢啲魔鬼细节啊，譬如你。因为兄弟唔系同心噶嘛，呢个世界系钱系最紧要嘅，现实就系咁啦。咁冇人肯帮你整咗之后，我自己有个丁，但我冇地，冇人肯咁样搞嘅。或者扩村唔知要几耐啊嘛，所以个个都最后咧，到最后咧都系争剩翻嗰啲地。结果咧就系啲村又扩唔到，啲人又有丁都冇地起屋，所以好复杂嘅成个即系丁屋嘅问题，即系可以。大家都可以 迟啲再另一个， 迟啲再另一集 话题啦，系啦。依家就变翻都系佢将即系依家其实最即系如果我只喺香港睇啦，即系好即系市民都好多咩懒人包啊，或者好多唔同嘅媒体都会讲一地两检呢个问题嘅。不过都系始终都系嗰句咯，即系市民个反应即系比预期中细咯。 因为 即系唔系咁切身，唔系咁切身咯。 切身 啊！即系我觉得喂，我唔去就算咯，啲咁。 如果系对， 就算去 嘅 话，你都觉得去玩啫嘛。 系啦，唔系我去 嘅话， 我去得我都预咗会系咁样噶啦。咁即 系 系啦，但系即系 早廿分钟过关。即系我个睇法就系、是，即系如果我真系要翻大陆，当然我唔翻啦。咁但系如果要翻，咪廿分钟，早廿分钟过关冇坏噶。 冇啊！你翻大陆，你都要去深圳啊、东莞啊，你都唔会坐高铁上去啦。 哦，咁又系，即系你都系直通车或者搭嗰啲直通巴士咁搞掂。 你上去北上游玩玩嘅，根本都唔需要坐高铁。 喂，同埋我见到 你除非你要去武汉啊嗰啲地方啫。 系，我见到啲最爆笑啲咧，就系话喂会唔会啲人啲嗰啲咩嗰啲 落嚟嗰啲跨境學童就嚟香港讀書，就會搭高鐵，跟住咧就令到九龍塘嗰一帶嗰啲負荷，啲幼稚園嘅負荷量會增大好多。心諗有冇黐線㗎？搭高鐵翻學， 翻 好有錢喎、啊，真係。 有时香港人有得意，真系谂得太多。我认为真系谂得太多， 未谂清楚啊！未谂清楚你就 up 啊！真系， 即系由即系好似生仔嗰啲咁咧，佢系专登系一个 trap 嚟嘅。等你系即系点解架车厢要系大陆嘅咧？点解条隧道要系香港咧？即系架车厢都系大陆咧？就系因为你惊嗰啲双飞嚟生，即系点样讲咧？佢哋本土派就系话啲蝗虫嚟产卵啦。就喺架车度产卵，我要禁止咗呢样嘢。咁但其实唔系重点嚟嘅呢个，即系你破坏法治系俾一几只人嚟产，即系几个人嚟产卵啦，所谓嘅系严重好多嘛。 系啊，系啊，冇错。即系香港实行香港嘅地方实行大陆嘅法律， 佢两个法律重叠咗啊，主要系 即系你。即系，但你都冇办法嘅。即系你其实睇得出，佢一地两检系你系其实信唔过上面嗰啲海关啊嘛，即系嗰啲关员啊嘛。即系你可能一啲应唔应该俾佢嚟香港人，佢都可以诶塞啲钱俾佢啊，诸如此类嗰啲咁样就俾佢过咗嚟。 信唔信得过，其实都唔系一个重点咯。反而因为譬如话你架车好啦，喺西九起步行到咁上，诶、哎、有问题。要入去紧急维修，咁佢个石岗嗰度有个维修站，咁啲人要落车噶啦，咁喺嗰度落车嘅话，又系咪应该要一地两检翻佢哋咧？因为佢哋已经入咗境，入咗大陆境，喺石岗落翻车去翻香港境，咁系咪应该要再过关咧？咁点喺嗰个站，即系嗰度出事嘅话，咁点算咧？ 应该就可以， 实际操作 系 好，系啊，问题。 你喺个你其实。即系你 喺个车厢入边系大陆境嚟噶嘛？ 系啊系啊， 但一离开个车厢就香港境啦嘛。 嗯，但系 所以我系唔明噶，我完全唔明 佢 点解要咁样做， 四出逃走嘅喺香港度， 鼠出嚟，全部都系非法入境嗰度变咗，佢哋系 跳出部车， 非法入境，仲冇出入境记录，好似坐洗头列车变咗， 洗头列车咯， 因为你去咗石岗之后，你冇入境记录噶嘛。 意噶咋？我喺架车入边点火，跟住咪浓烟咁啊，架车啊肯定要紧急停低噶啦。除非你又唔可以封住架车， 唔系都知呢架呢班列车有咩？我当系向大陆开出啦，你都知有啲咩人嚟嘅，都知嘅。如果系 嗱咁个问题咧，就系你去到石岗嘅时候咧，你就唔会有入境记录嘅。即系如果嗰啲人系喺石岗度落个车就走 Q 咗，咁你就控制唔到，你就控制唔到班人 啦。系啊， 你咪根据嗰班人嘅离境，即系离开香港嘅记录，咪知道有边啲人流失咗去香港。你扣翻嗰扎香港人，咁咪。本身是香港人的话咪知道有边啲大陆人在香港度流传緊。 但你可能搵唔到佢 喎。搵唔到係 好难搵到。係冇错你除非你又要大陆嗰方面交返呢班人嘅资料出嚟囉。 咁大陆嗰方面佢话佢哋未入到嚟中国境内喎咁点算啦。 入咗。 交咗都搵唔到㗎。 佢过埋大陆嗰境㗎嘛。佢过咗大陆嗰个境㗎嘛。即係已经入咗去大陆嗰个范围。 喔。 係啦。但你变咗个，你要等大陆嗰边交翻啲债人嘅资料出嚟咯。如果佢话有啲人系敏感嘅人士唔交得，即系可能就系某啲权贵或者可能某啲出入香港唔需要，即系唔方便俾你知道佢出入香港出入香港同大陆嘅人又唔方便俾你知道，咁你又有几多流失咗你都唔知噶咯。 哦，咁啊好难搞啊，即系呢个实际执行都系好困难啦，即系可以咁讲，可唔可以咁讲？即系实际执行佢嗰、那个 系啊，你两个法例，两个完全唔同嘅法律制度重叠埋一齐， 同埋你好难界定究竟系乜嘢系民事，乜嘢刑事啊？即系呢一个即系最大嘅问题，因为大陆有啲嘢系譬如好似非礼案咁样，即系非礼案其实大陆系民事。 即系轻轻摸下，唔算。 系啊，即系你变咗成条高铁可以做痴汉号列车啊！屌你咪真系，所以好难讲。即系不过呢啲都唔系重要，呢啲都唔系重点啊！即系其实我认为我哋要好难，即系今次呢单嘢咧就好难聚焦嘅原因咧，就系人哋 set 好晒嗰啲卡窿位啊！即系点解要用大陆法例喺个车厢？哦，好简单啫，就系、是、因为防止蝗虫嚟产卵咯。系嘛？喂，大部分人香港人就系好惊蝗虫产卵呢样，根本就系最惊最惊嘅嘢嚟嘅。 系啊， 咁啊，所以 抢晒啲床位啊。 系啊，一讲呢样嘢，如果真系一有官员讲呢样嘢，咁啊， 好多人就收咗货㗎啦。同埋佢哋成功分化晒啲市民，即係我头先点解要讲嗰、那个丁屋嗰个问题呢，就係佢哋整啲規矩出嚟呢，或者整啲例出嚟呢，就係等到你哋呢冇辦法团结㗎。即係喺呢个高铁嘅情况又系啦，律师就当然冇可能同一般市民系睇嘅角度系一模一样啦。喺呢个 case， 有一般市民我返大陆屌我早三十分钟过关有乜所谓啊？佢哋咪冇搞咁多嘢啊？即系其实我听过呢啲咁人哋咁讲嘅。 系啊，你会唔会早啲上车，早啲瞓觉？ 啱喎，有仔喎，即系所 call 港珠嚟讲，可能即系咁谂。 所以你团结啦。即系好难团结市民啦，即系阿郑大班讲话要聚焦喺法律嗰个层面，屌咩？但系一般人系唔会理法律 啦， 系嘛？即系一般人唔理法律层面，除咗蝗虫产卵呢个法律层面之外，其实冇人 care 法律层面咯。即系呢个就系最大问题， 而且冇咁嘅水平去 care 咯。老实讲，冇咁嘅。法律水平去 care， 即系你同佢 explain 佢可能吓、啊、关咩事啊？我唔明喎、啊，由佢啦，算啦咁样咯。 即系我就认为，即系我唔系赞成人哋叫大陆嗰啲孕妇落嚟香港生细路咧叫蝗虫产卵啦。即系我唔系同意呢样嘢嘅，但系我想点解我咁样强调蝗虫产卵咧？就系、是、因为呢一对嘢咧，就系啲本土派会用嘅。即系佢系最撩起、最撩起人哋人心最黑暗的 仇恨， 嗰种仇系啊，唉，所以好难搞啊！呢单 case 系冇得搞。 但系啲本土派其实系、哦、你咁样讲，其实本土派应该支持一地两检咁讲嘅话，因为佢唔俾大陆产啲大陆人产黄卵啊嘛，系咪？其实应该本土派系支持嘅。 其实本土派咧就应该支持连成条隧道都俾埋大陆管，咁成个高铁系统咧就系大陆嘅，你就冇管我其他嘢，因为中港区隔啊嘛。咁而家有 interface 咁样话，你架车系你架车系大陆嘅，但系你个路轨啊、隧道啊系香港嘅，咁又唔系好 work 嘅。其实讲真，即系你实际上系啲灰色地带太多啊嘛。 嗯，总之都好复杂呢、這个问题，真系俾共产党 set 死晒 ，set 晒 Q 啊，已经 系啊，佢 set 咗个位咧，就系 set 得好靓啊，呢、這个士多架，即系冇得搞， 一个漂亮嘅 set up 嚟嘅，完全系，所以其实你系讲得啱，即系又可以分化到你啲反对派啦，又可以安抚到嗰啲恐慌嘅人啦。之后又可以叫做慢慢蚕食你一国两制，其实真系都几漂亮嘅呢个 set up 都 冇办法啦。人哋玩呢样嘢玩得好叻嘅，即系因为佢哋嗱，即系共产党立国1949年到1980年代，但系都未到1980年代，1979年啦。佢用咗30年嘅时间去玩政治运动，你香港人咧就用咗30年嚟搵钱 赚钱， 屌你老尾！所以人哋玩政治系叻过你咁捻多咯。 喂，佢哋乜嘢都政治化噶，其实。 但系佢唔承认啊嘛，唔系香港人最大镬就系俾一啲传媒，即系有啲人唔中意听啦，就好似俾一仔咁样，即系乜嘢都勾化晒大陆啲嘢，人哋冇咁蠢嘅，老实讲，真系好，佢哋都唔知道其实有啲干部啊好捻有脑噶，就算习近平都好成日话佢猪，话佢小红为例，但系其实佢习近平死人堆出嚟噶，都唔系简单噶。 嗱，即系咁咯，你有时轻敌咧就系最危险嘅一件事。即系嗰、那个叫咩名啊？之前同习近平争权，嗰个薄熙来， 薄熙来 咪就系叫佢做猪头杂噶咯， 死肥仔， 死肥仔同猪头杂两样嘢都系佢讲嘅。屌你咪你咪输鸠咗俾人咯， 咪交下头 敌啊嘛， 系啦， 屌你咪轻敌啊嘛，所以好危险。香港而家真系，你如果即系再系咁轻敌轻视大陆人，自己真系冇运行。 之后大家有冇留意个谷咧？佢哋成日话咩雅良格号，即系。话呢个辽宁号咬两格号又话唔够打，又话点点点，其实喂，就算佢唔够打又如何啫？就算佢真系俾印度佬打败咗如何啫？佢咩样搞鸠你香港？其实就系自我心理安慰，话即系会不断踩低大陆啲嘢，乜嘢都话佢差，乜嘢都话佢比人差。但系其实呢啲都系打飞机一种嚟啫。喺我睇嚟，唔好意思啊，真系要咁讲。 系啊， 因为你睇嘅实力呢就係、是印度嘅实力或者係美国嘅实力，唔係你自己嘅实力㗎嘛。你自己嘅实力可能同佢打基本上两个回合都唔使呀，可能两弯就俾人怼冧咗啦。即係个问题就係呢度㗎嘛，你自己係冇嗰个实力去同佢斗㗎嘛，其实。即係你要认清咗自己係冇实力同佢斗。即係喺某啲方面呀，即係你喺武力方面冇得同佢斗，你咪諗第二啲桥囉。即係呢个世界唔係这个世界到最后不是武力最强的人赢，亦都不是最有钱的人赢，是最有脑的人会赢。 没错没错。 如果你有这个心态，你就可以继续run下去。如果你不是有这个心态，话最你有什么有钱才赢到，那你就没机会赢。因为你一开始已经是啊，你一开始已经 set 了个鬼，就是说 或者会输啊。 是啊，就是这样。 同埋睇到我们有些人真的很少日日都share 大陆点救啊嗰啲咁嘅嘢，其实唉，我自己睇得多，系个外国人都觉得你咁样咪一样，不谂多啲计同佢斗啊，掠救佢水啊，反攻大陆仲好啦。你而家咁样越 share 啲嘢，你就越辛苦，因为对唔住啊，真系讲声，你哋香港住吓，即系香港住又可能冇能力移民，你都一直喺度住到死为止嘅啫。咁不如学谭博话斋，即系。守住自己价值，只可以同佢斗长命咯，用脑咯。 系啊，你冇办法喎，呢样嘢真系，因为你民主进程唔系短时间啊嘛，即系唔系话民主党做咗三十年乜都唔得，系做咗廿零年啦，冇三十年啦，廿零年乜都唔得，咁我就试下本土派嗰啲。咁个问题就系你做咗廿年唔得嘅嘢，唔代表你之后选择嘅嘢系啱噶嘛。即系好似本土派嗰啲咁样，或者众志嗰啲啊，而家众志都可以 classify 佢做政棍，即系大家都系唔得噶啦。咁你，即系我倒不如信一个喺民生上 实实在在系啊， 实实在在嘅 有经验嘅咁 嘅民主党或者公民党都算 OK。啲公民党你睇到佢喺呢一个一地两检里边，佢哋系做到嘢啊嘛，即系比较。 工党其实都 OK 嘅，即系搞翻少少劳工基层嗰啲嘢都 OK 嘅。其实就系呢三个，我就觉得。稍微可信少少，其实再激进派呢，我记得老萧讲啦，其实都讲得几啱，激进派系时候退出历史舞台，系逼到你咁样，系时候，因为公民党做嘅嘢都同几年之前人力冇咩区别噶， 系佢 好少少啦， 因为佢嗰条线跟咗人力比较，即系人力有以前有啲温和啲嘅嘢，咁佢嗰啲系跟晒嘅。咁佢咪整到你嗰个 market share 冇，即系嗰啲得翻嗰啲 call 嗰啲客啦，其他可以走嗰啲客咪走咗去另外嗰度咯。因为你又唔做地区工作，你一定要如果人力要成功，即系我到而家都系咁讲，人力要成功，有继续有议员嘅，佢哋一定要同公民党系有啲少少区隔。公民党唔做地区工作，咁你咪做咯，系嘛？咁咪你系一个。有公民党嘅抗争意志，但系有民主党嘅地区工作嘅能力咯，咁啊人哋投俾你咯。 你叫佢去做就难啦，你人力佢哋系理念型政党嚟噶嘛？ 但系佢冇钱喎、 啊，诶、哎、又冇钱啊！ 屌你老尾，你理念型呢啲全部都系打飞机嘅啫，你不如即系好似人哋咁讲，你 佢哋打飞机型政党。 我本来想讲其他嘢，不过可能太衰啦，都系唔好讲啦。 系咁， 即系。啊，算够数啦！今日就到呢度啦，好嘛？ 好啦， 好啊，好，系咁。